生活今天就是工作日啊，你就要出来，你就要老老实实去上班， 就是反正也逃不掉嘛。 对啊， 不如面对现实。 嗯，啊，而且呢，我觉得那歌刚才唱的那么好，所以带动的我情怀都变得有点文艺了，就是真的觉得怎么说呢，不怕过去，然后也不惧怕未来，就是要好好活在当下。 哎，说实在的，昨天是春分哈， 是， 有人说有这个立蛋的这个传统，我是真没有这个印象。 我也是昨天才知道的，是因为听淼淼说的，然后他还信誓旦旦的说他昨天回家之后一定要尝试着把鸡蛋立住，也不知道今天他有没有传来好消息。 对，淼淼说是这一天的地球引力是非常强大的，所以蛋是可以立起来的。 是啊，其实我觉得咱们很多人就是想尝试一下这个，一个是觉得有意思，再一个呢就是想讨一个好彩头。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是， 今天聊这话题和这个有些相关啊，但也有些没什么关系。 我觉得 乱扯。 对，就是有些内心比较纠结的人，可能这个话题会比较有的聊。 哎，我觉得我有话聊。就是说说什么事是你自己过不了这一关，但别人就无所谓。 可能在你心中这是一个坎儿。如果你要是不顺顺当当把它迈过去的话呢，好像就永远也过不去。但是对有些人看来就觉得这根本就不叫事儿，你为什么这么计较？ 其实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可能就标准不一样。 哎， 比如说我觉得这事儿得做到100分才算完成，别人可能觉得60分就可以了，100分那是完全我达不到的状态。 是啊， 你不能这样要求我。 也许我们刚刚说的呢还有一些比较抽象，其实呢具体一点去理解的话，比如说啊，生活当中这个水槽里边有些人就不能允许堆满了碗，就必须要把碗都刷得干干净净的，有些人就觉得放那儿吧，反正明天还会堆得更多 啊，或者说放那儿吧，反正明天早上还是要收拾，明天早上我再收拾。 对啊，所以不同的人可能对自己的心理标准要求的也不同。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你过不去的自己心里的那道关。微信公众号 YJTP986 欢迎各位来参与。我们接着来说资讯。哎呀，这个消息呢各位要引起注意了，冷空气又来了。其实呢哪怕我们不说，可能很多朋友都有体感的这个感觉，就是呢白天的温度呢温差达到了8度啊，还是要适当的春捂啊。那么最近呢这个南方的温度也是忽高忽低，从今天开始将江南华南的雨水会再度加强，北方的部分地区呢降温将达到4到6度，而且还会伴有弱的降水还有大风的天气。气象专家特别提醒，春捂秋冻还是有科学道理的。一般来说呢，日温差超过80摄氏度，居民最好还是要注意保暖，继续捂着吧。 没错，就最近这天气，特别是中午啊， 是 容易这个变得就是好像只穿一个单褂也没问题。 昨天大家打招呼的方式都变成了，哎呀，好冷啊，好冷啊， 就手都伸不出去了，打招呼。 啊、 这昨天真的是有点冷，我甚至想把我羽绒服拿出来穿上，才能给我温暖。 对，这也是让很多人就心里过不去的那个关，因为好像刚刚的周末，刚刚已经把这个厚的衣服都已经收起来了，哎，天气一变，又要考虑到底要不要拿出来，很纠结。 但是想着自己只要坚强2天，过去这个坎儿就没问题了。 有些时候你可是扛不住的呀。 对，但是有些人非常勤快啊，就是大衣都已经除完尘， 是 放好了， 都已经放到塑封袋里去了。哎呀，你再找出来也确实很麻烦。还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吧，看你是不是很抗冻。 对，我刚才说，看看体内是不是有这个抗冻基因哈。 是， 继续来关注73岁的瑜伽爷爷免费开班授课。杭州呢有一个神一样的瑜伽老爷子，叫这个岳老爷子，他呢是73岁了。70岁的时候考出了高级瑜伽的教师证，成为杭州为数不多拥有这个证书的人。而这两年呢，他在几个社区免费开班教瑜伽，各种高难度的瑜伽动作啊不在话下，学生呢也是清一色都是中年老人。网友就说了，希望老了也能这样。 活到老学到老，人家呢还是健康到老，真是让人羡慕啊。我们再来放眼国外，看一看美国这位70岁的老奶奶。这位老奶奶呢是7天跨大洲跑了7次马拉松，从今年的1月25号到31号这 几天的时间当中，美国70岁的奶奶史密斯在澳大利亚、新加坡、埃及、荷兰、美国、智利还有南极洲的乔治王岛跑了7次马拉松。那么在这几天当中呢，她每天一大早就起床，然后跑一个全程马拉松。完了之后立刻乘飞机赶到下一个目的地。咱都别说老奶奶跑马拉松，就她在这7天当中这么密集的一个行程，我都觉得，对呀，你在想这老奶奶体力是有多么的惊人。 比如说有些人觉得我半马坚持下来就已经非常棒了， 老奶奶跑完了马拉松，人家还要去赶飞机， 而且人家跑7次马拉松， 这就是差距啊。我相信人家一定也是常年的坚持锻炼，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好体格。 你说我要把这7大洲的马拉松跑下来，是不是我也能这么厉害？ 那我首先建议去南极洲转一转。 我就到每个大洲那个比赛的时候，就是开场的时候都用我挥舞双手，然后我就走了，下一个目的地。我这样行？ 你是去刷脸的？ 对，要让我跑完，我肯定没戏。 哎呀，所以千万不要忘了马拉松的意义啊！ 意义是什么？叫坚持到底吗？ 是啊，是啊。 好吧，继续来关注一个会做饭的机器人。 嗯， 哎，这是不会做饭的朋友们有口福了。把这台机器人带回家呢，天天可以吃到热气腾腾的饭菜。而这台炒菜机器人呢，定价是10000多块钱，适用给不会做饭的你我他企业食堂。虽然目前还没有批量生产上市，但已经有不少人想要预定了。 嗯，听到让人心动啊。 对，这是不是把食材放进去就可以了？ 对，我就在想他是不是把就是人工的部分已经减到最低的这个步骤了， 可不可以不洗菜 啊？对呀、啊、我就在想是不是只要我把菜买回来，甚至可能以后菜都不用买了，他直接给你配齐了、然后进一步加工处理，最后就给你直接端上来热气腾腾的饭菜。 机器人上面有个大管子，大宽管子跟总部说我家主人要吃什么什么什么菜，给我配菜。 哎，现在正在朝着人工智能的方向发展，说不定真有那一天呢。 就是小时候我们写这个科幻作文特别爱写这种会做饭的机器人。 是啊是啊， 一个菜单上面说北京烤鸭，然后这个各种的宫保鸡丁，给我来一份，然后一点就出来。 现在炒菜机器人已经出来了，所以一切都不是梦想。 嗯，没错，科技在发展嘛。 是啊，说了这个炒菜机器人，我们再来看一看高校，人家已经开始用自动打饭机了。上学的时候听都没听说过，想都不敢想。 自动打饭机？ 对， 能给我送到宿舍楼底下。 嗯，不要想太多。人家这个效率非常高，30秒钟能打10份饭团，你想想。最近呢，这个福建师范大学的食堂出现了一台自动打饭机，使用者呢只需要将铁碗放进卡槽，刷饭卡之后，自动打饭机就会吐出一团压成长方形的饭团。那么一台打饭机呢，可以满足1000人的需求，30秒钟就能打10份。食堂说了，试用阶段效果好的话，还会继续推广。 哎，这长方形的饭团儿，其实对于我来讲啊，我可能会有些浪费，因为我一般吃的比较少，可能很多女生都吃的比较少。 哎，一般我们去食堂打饭的话，阿姨也会问你要几两啊？ 对对对， 你也会就是如果吃的少的话，也会跟大阿姨明说，然后她也会给你适当的减少一些饭量， 对，避免浪费嘛。 对， 但这样可以组团啊，送到一块儿吃一份饭也行啊。 没错没错，真的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这样的一个创意啊。 哎，再来说说别人家大学吧。 嗯， 咱们毕业之后跟咱没关系了哈。说大学花10亿打造豪华校区，红墙黄瓦，酷似古代的皇宫。哎呀，这是最近有网友爆料，说是华东交通大学的理工学院在某个校区的建筑就十分雄伟，装潢和古代皇宫类似啊。有人质疑说，学校应该聚焦的应该是学术钻研，而不是建筑攀比。而最近学校的工作人员表示了，说是学校把这个校区建成仿古的模式，主要是想通过展示中国的传统文化，把校区打造成亮点，来供这个学生进行艺术的写生和培训。 嗯，校方这么一解释呢，似乎也我们更能理解了。有机会的话，到这样的豪华校区去转一转，感受一下是不是？我觉得不一定要真的就是什么非常奢华的感觉，主要就是那种传统文化的氛围是不是够浓郁呢？ 那每天早上是不是点到就是上朝，然后这种感觉了？ 感觉回到古代穿越了。哎呀，我们还是在现代看一看最近发生的事情吧。这个最近呢，这个人民日报啊发文了，说这个中外文夹杂呀，真的是让人犯晕呐。比如说啊，最近这个热播电视剧当中有这样中英文夹杂的表达：明天 conference， 啊，这个会议之上呢，要对你这个 report 你的报告进行一个 discuss 进行一下讨论。哎呀，听到这样的表达，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好像不是高大上的感觉，是听着有点硌牙。还有不少人觉得呢，使用中文的时候夹杂一些外文是一种时尚。那么对于这些不同的想法，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也是认为说，这既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同时呢也不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所以中文都还没学好，好好先说好中国话吧。 其实我也和我朋友探讨过， 嗯， 他是也是在澳洲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嘛， 嗯， 就是说回来跟我聊天，时不时蹦几个英文单词。 哎， 我说你这样说话方式特别欠揍，你知道吗？也就是跟我坐在你旁边是我，我这人比较文静，不好动手。 但是他可以理解啊，因为他确实是有这个就是之前这个外文的语言环境。 对，其实他说他就是语言系统比较紊乱， 对，不自觉的 比较紊乱，就是想到这个东西他比较想表述的时候，可能第一时间蹦出的是中文单词， 嗯， 也可能第一时间蹦出的是英文单词，他直接就说过去了。 对，我觉得 他对他认为他这样的语流是直接顺畅的，他没有想到中间是中英文夹杂。 是，像他这种是属于一种习惯，不自觉的。但有些人呢，可能是刻意的要这样表达，那这样的时候就会让听的人感觉很辛苦， 这样说话才翻身嘛。 好吧，好吧，只有你 international 啊。 继续来关注一个最郁闷的校长哈。 嗯。 哎呀，给600位家长发短信，只有2个人回复， 心酸呐， 心酸呀。说说这个，因为看到下雨天，有90%的家长都是一手搀着娃，一手撑着伞，身上挂着书包，蹲在地上帮孩子换鞋。这副校长吴海燕就决定，下雨天，家长不许进校园接送，让学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嗯， 并且写了一条300多字的信息发送给600多位家长，结果只有2个人回复。回复的信息应该是收到，我猜是这样 啊。对，那也就是说，我个人揣测一下，可能很多家长其实看到校长这封信的时候，其实内心并不是很认同的，所以呢，就采取了不回复的方式。这是我自己猜测， 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 嗯， 有这个校讯通，就类似这种的，老师和家长之间的联系变得特别密切。你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放假， 嗯， 然后什么时候交什么费用？都有这个明细， 哎，家长都知道了。 对，而且我觉得这种大家都是当做一个接收讯息的一个渠道，不会去回复的。 嗯，哎， 我相信校长也是通过这种途径来发送的。 嗯，我觉得校长吧，他就是，真的是用心良苦啊，把自己看到的这一幕，然后呢和家长来分享。我相信呢，可能很多家长之后也会反思一下，是不是自己对孩子太过于包办了，以后雨天就把他送进校园，让他自己去处理自己的问题。 你打滚去吧。当然这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嗯， 看看，因为咱们也不知道这学校到底什么情况，为什么需要换鞋，到底有多麻烦，包括孩子多大咱们也都不知道。 嗯嗯。我们接着来说吧，这个呢是中学起草男女交往校规， 出校规了， 禁止男女生同进饭堂。最近呢，广东的某所中学起草了男女交往校规，包括说禁止同进出饭堂，互相为彼此打饭也是不允许的，还有禁止为异性拎包和拿外套。校方说了，本校男女生交往过密，这个现象也是非常严重。我们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规范青春期正常的交往行为，但是有些措辞呢，确实还值得再推敲。 嗯， 那就再推敲推敲吧。 这就跟咱们今天说的话题一样， 嗯， 就是什么事儿你过不了这个坎儿，但别人觉得无所谓， 嗯， 就是校方觉得只要男女生之间有这些过往，这些行动就属于交往过密， 哎， 就不行。 但是可能对于很多这个少男少女来说，觉得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一个异性之间的交往，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就是同学之间的交流而已。 对， 甚至当时我记得有一个学校啊，这个校规比这更严苛，男女同学之间不准对视超过多少秒钟。超过多少秒钟，两个人都要不要叫家长？ 本来呢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反而可能因为一些条款的规范，让更多人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事儿来看了。 哎，没错，就是说今天这个话题啊，什么事儿自己过不去这个坎儿，别人觉得没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P986。 天空它像什么？爱情就像什么，几朵云在阴天，忘了该往哪儿走。思念和寂寞被吹进耳朵， 种秘密的快乐。听阴天说什么，在温暖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酒窝。山越岭之后，爱却生出规模，你像一首唱到沙哑偏爱的情歌，旅途中坐一坐，在秋千上的我，原来我忽略的如今想纪念也没用，那是时光的因果。什么？在混乱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酒窝。穿过了现在，绕过了未来，放在心海中，带着你我旅行变成老头。哦，孤单怕成了习惯，所以我淡定走在人海中，偶尔想看云飞却没风。听阴天说什么，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了当时的我。 来自陈奕迅的这一首《阴天快乐》，特别应景。 是啊，哎，明明昨天听天气预报说今天会是一个晴好的，然后空气质量特别好的天气，但是呢，看到外边阴沉的天色，啊，哎，可能有些人就是心里边过不去这个关吧，就是心情特别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 我是一个植物，没有阳光我就要在家待着，可以这样任性吗？ 嗯，有些人会是这样的吧。哎，其实今天这个话题会不会让很多人觉得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有轻微的或者是重度的强迫症？ 哎，你要说这样是哈、 嗯， 有些人就是这个桌面，我的桌面一尘不染， 哎， 就什么东西都必须得每个东西放在自己的位置上， 那是有点洁癖了， 就强迫症嘛。 对，就必须要一丝不不是，就是必须要非常整洁的一个环境，对对对， 嗯， 一切都是要按着顺序来。我们来看看朋友们怎么说吧。看到了这个朋友，他说呢，这叫可可豆，他说我办公室座位有一个垃圾桶，每次吃完苹果我都会经常把苹果核带到洗手间去扔，觉得真是浪费了这个垃圾袋了。 就、哦、他是这习惯，这是习惯、 嗯、就是一种习惯。对， 嗯， 嗯，再来看一下这个叫极简单生活，他说呢，我是有那么一点点轻微的强迫症，就是屋子里乱我是可以忍受的，但是擦脸毛巾必须要四角对齐挂在那里，然后电脑废纸篓里必须随时清理。 嗯， 这也是属于这种要求，平时的这种作息。 好在他是严格要求自己啊，有些人是对自己和别人是双重标准， 对别人指手画脚， 对，对自己那是杂乱而有序，然后对别人呢就是乱是不能允许的，就必须要整理干净。你看你都乱成什么样了啊，继续来看，还有朋友怎么说，还有呢，看一下啊， 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公众号 YGTP986、 嗯、 聊聊你因为什么事情自己过不了这个坎儿，但别人觉得压根儿无所谓。 对对对， 嗯 啊，看到了这个重口味的这个朋友说了，他说呢，这个家里边的马桶啊，一定要随时清理干净，就受不得一点这种脏乱的环境。 嗯，这肯定就是因为和家里的这个生活成员哈。 嗯，对。 只要沟通好就没问题。 没错。 还有这个是 WHO， 他说是只要有最新更新的电视剧，我是一定要看的，看了我是一定会说的，但我周边的朋友特别受不了我这一点 啊，就是剧透是吧？ 剧透党。 嗯，生活当中就是很被讨厌的一类人群。 他是就是说看了之后一定有一种迫切的想分享的心情。 对，所以就要把剧情透露给那些还没看的朋友啊。 我就会想，为什么你们不是第一时间看更新呢？为什么？ 我看这位叫拉二胡的朋友说，他说电脑打开 Word 太慢，我是忍受不了的 啊。那我也加一吧，我也受不了这个。 加我加二， 就是当你的速度超越了电脑的速度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种寂寞 啊，对， 就是慢慢等待它反应过来的寂寞， 感觉那个等待的时间是非常的漫长，无法忍受。 还有人说是不能忍受鱼缸的水超过一周。 哎， 我也没怎么养鱼 啊，这个确实是因为家里养鱼的朋友都会知道这个。反正我们家基本是一天一换，要不然的话这个鱼缸真的就是非常脏的那个水，你会很担心鱼儿的生存环境。 但有的那个水是不是就那种不能全换干净啊？可能对鱼也不太好 啊。对对对，就是我家那个鱼缸反正就是每天会给它定期的换，然后呢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把整缸的水都换掉。 看多麻烦，还是不养好。还有我看到有一个人说是每天回家要必须拖地，睡觉之前必须拖地，只有这样才能睡着。对，也可能会和人发生一些。 我正在慢慢培养这个生活好习惯。 矛盾。不是，关键是你得看，你如果特别累的情况下还要你去拖地，或者你因为一些行动不便，你要求别人也执行这个标准的时候，就会给别人带来麻烦了。 对对对，所以呢，首先是不要造成他人的困扰，然后继续呢再来看一看自己是不是也被这个困扰住了。这个叫健健森的朋友也说了，他说真的是感觉有一点强迫症的感觉啊。他说我首先受不了无序，东西如果乱放，比如说家里边的书柜，有的人可能就随便的把书放到上面去就好了。他说如果是我的话，连漫画都要按照顺序，按照这个序集一本一本的摆好，杂志呢也会按照期刊的时间来摆放，所有的书都会按照大小尺寸来摆放。 这孩子应该不知道有一个词儿叫乱中有序。 他的生活中不能允许出现乱。 有些人就是这样，就是随便放在哪儿，但我只要去找，第一时间能找到。 哎，这个如果说好听一点就是生活很割据了。就算是去了别人家能看到乱放的书，我也恨不得要帮他码放整齐 啊。这就不用了哈，咱也可以歇一会儿。 哎，我觉得他真的可以开辟一个第二职业，或许就是他新的职业生涯。 有这种人，就是帮你去收拾归纳你的所有杂物， 带人整理。 对，带人整理，包括你的所有的这个应季的衣服、过季的衣服，然后你的所有这些家里的杂物都可以帮你去归置， 井井有条。 对， 我觉得他这个其实是一个，也是他的优点吧， 一个天赋，可以去赚钱了。 是啊， 但有些就我属于间歇性的，有一段时间我会乱放，放到桌子上，但有一段时间我会特别，这个。都要放好，就像他说的，按大小啊，按着这个书的种类啊，全都码好。之后再一段时间再收拾一下。 我好像也是这种情况，而且呢，每当我把我的比如书桌还整理的，我觉得非常的整齐， 成就感 啊，特别有成就感。然后我会请家人来，哎，看一看， 参观一下， 对对对，一起来参观啊。然后家人都会说，贵在保持，因为太了解我了， 一下子 吃不了三天， 透露最后这本质哈。 对对对，其实你不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反而这个家里边稍稍乱一点，当然不是特别乱， 有生活气息， 对，就是那种生活的感觉，其实还是挺强的。 我就特别佩服那些人，就是 把自己的家过成样板间的人。 哎， 我每次看样板间就觉得特别漂亮，我妈妈说你放心，只要你住进去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 嗯， 因为你要生活， 对， 很多东西可能会放在不同的地方，包括你要随时取用的话也不太一样。 对，所以呢，当你迈入了像样板间一样的朋友的家的时候，啊，你可能真的会觉得，嗯，我们不是一类人。 或者多和他做朋友，学习他的这个好的地方， 或者把他请到家里来帮你做整理。 哇，那你 想的是不是太多了呢？我们 想的太美了。 对，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那些你心里过不去的那道关。欢迎各位呢，把微信把想说要说的发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号 YJTP986。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回来接着聊。 人生有风，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三月里，平安车险送好礼，别客气，快打电话来领取。 三到五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来电报价就送电水壶，快快拨打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鱼。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986。 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正在直播当中的无语来了，我是张听。 各位好，我是圆圆。 嗯，刚刚说到这个特别受不了别人就是自己的标准，但别人不觉得哈。 嗯， 有人说这新买的衣服标签一定要拆掉，我就有就是说他说的是挂在脖子后面的这种标签， 嗯，感觉有点扎，所以必须要把它剪掉， 一定要拆掉。 嗯嗯，那还有人呢，就是那个衣服那个标签一定要露在外边，一个大 logo。 那要挂这个吊牌要不要摘呢？ 嗯，不仅仅要把它露出来 啊，哦，这样才这个 才证明我穿了一个大牌啊。嗯， 好吧，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很多这样的朋友。 嗯，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欢迎各位来参与讨论，微信公众号 YJTP986。 接着来说资讯吧，刚刚聊到哪儿了？嗯，看看呢，不用再担心被追赶了，因为在上海呢，街头艺人已经可以持证上岗了。那么最近呢，是一个上海静安广场的街头艺人各展才艺，吸引众人的围观。和以往别的街头表演不同的就是呢，这些街头艺人他们是持证上岗的，每天呢可以在自己固定的摊位去表演，从此再也不用担心被这个追赶了。 嗯，没错。哎，记得之前好像就是在说林俊杰在这个街头表演还是怎么的时候，然后也是提到了这个街头表演的艺人证， 嗯， 要持证上岗这个事情，现在是国内也是这个样子了。 哎， 再来关注一个特别暖心的事情啊，浙江温州的一个外卖小哥在外卖途中呢，发现一名3岁的小男孩在路边哭，光着脚，而且只穿着秋衣和秋裤。小哥是脱下了自己的外套为他保暖，守着小男孩，直到警察把他接走。 而后来了解到啊，这男孩就是因为睡醒之后找不到这个出去吃饭的爸妈，才跑到街上的。 嗯，真是非常暖心的一个故事。 嗯， 哎，但是我在想，这个父母应该也是够大意的，就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边了，万一发生危险怎么样？怎么办呢？啊，再来说一下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是有很多看见的和看不见的危险。比如说呢，像这个9岁的男孩，他呢是摔了一跤，当时没有在意，第二天竟然查出患上了死亡骨折。最近呢，这个9岁的孩子他呢是踢足球的时候不慎摔倒，因为没有明显的外伤，然后就回家去休息了。结果第二天呢疼痛难忍，啊，这个一查之后发现呢是这个髋部的这个右股骨胫骨折。这个病呢一般是多发于60岁以上的老人，被称之为是死亡骨折呀。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的话呢，坏死之后很容易落到这个，很容易变成终身的残疾，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 所以现在是正好发现了，赶紧治疗。 是啊， 嗯，这真的是要注意，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小朋友摔摔打打的，尤其小男孩，太正常了。 对对对，可能就是包括孩子自己都不太当回事儿，但是呢，有时候摔倒了还是要仔细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不适的情况发生啊。 没错，一定要家长及时关注哈。 是。 再来看看中国青年的睡眠现状报告出来了，说只有10%的人能够一觉睡到天亮。很多人听到这事儿就是想了，哎，我是不是就是10%里面的呢？ 终于自己成了那个小概率了，是吧？ 哎，中国睡眠协会日前也是发布了2017年中国青年睡眠现状的报告，76%的受访者表示说这个入睡非常困难，而其中超过13%的人感觉是处在特别痛苦的状态当中，只有24%的受访者表示睡眠整体状况不错，能够一觉睡到天亮的只有11%，而只有5%的受访者是作息规律的。 嗯， 所以我们不是一个人。 对，其实我觉得就养成一个良好的作息呢，还是有助于培养我们慢慢形成一个很良好的睡眠。 嗯， 所以大家还是要加油努力啊，不能放任自己好吗？我们接着来说的，这是一个骗局。这个骗子呢，他是冒充客服获得了商家的账户，而且自导自演赔付，进而诈骗了近30,000元。那么最近呢，广州警方通报了，说呢有不法分子冒充电商平台的客服，骗取商家的账户信息之后，用小号在商铺购物，然后取消订单，并且呢以产品质量有问题这样的理由来申请直赔，最后登录商家的账号直接确认赔付。平台方面也表示了，说这个商家保护账号密码不当，自行承担损失。所以一旦遭遇这样的骗局，如果您就是没有及时防范的话，可能就会中招啊。嗯，损失可能也就挽救不回来了。 也就是他先骗取的是这个电台平台， 嗯， 他们家的一些信息，账户信息，包括一些可能这个密码，这信息被客服告诉了。 嗯，反正我觉得说这条消息还是要引起就是各个商家的注意。 嗯，没错。再来关注减肥保卫战吧，健康减肥拒绝反弹。 嗯， 为什么节食减肥特别容易反弹呢？原因有2个。第一呢，是人体的体重调节系统在节食的时候会通过自动降低消耗来平衡收支，保持体重。第二呢，是内分泌分泌出来的激素会让正在节食的你食欲大增，所以想要抑制反弹，健康减肥运动增肌才是硬道理。 嗯，所以千万不要靠什么短期节食，那样的话反弹可能会让你觉得更加接受不了。 对，你会越来越难以去通过节食来减肥了。 是的。我们接着来说这个吃饭也要有姿势，您了解吗？ 吃饭， 嗯，我们来长知识 吧。我们吃饭能有什么知识啊？ 让我们一起来长知识啊。比如说这个口服液难喝，但是千万不要用水去稀释。还有呢，啊，这个不是吃饭要长知识，而是吃药要有姿势，好拗口啊。刚刚说到的是这个口服液千万不要用水去稀释了喝。还有呢，就是1日3次的药不能够跟3餐时间同时来吃。另外就是每天1次的这个药最好是固定时间来吃。而第4点呢，就是睡前饭前要吃药，提前30分钟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就是只要药物之间不会相互作用，那么多种药物一起吃也是没有关系的。 先吃一把药吃饱了， 就是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这个追求健康吧，这个最好是不要吃药。 按我的概念理解，这1日3次的药可能就是和3餐的时间差不多呀。 嗯， 吃午饭的时候，吃早饭的时候，就想起来的时候就去吃啊？ 是啊。 那应该怎样呢？ 人家只是就是告诉你避免走入一些误区，或者是这个吃药的方式不当。 嗯，没错， 你就谨记就可以了。 好，再来关注家里最普通的几样东西，但是是万能的神奇用品哈。 哎， 第一，指甲油，可以给磨损的鞋尖补色，防止扣子脱落，加固眼镜的螺丝。哎，这加固眼镜螺丝还没听说过。 是时候为了我的眼镜去准备一瓶指甲油了。 哎，这个借口也是可以的哈。 是啊。 第二呢是鸡蛋壳，鸡蛋壳可以提高土壤的肥力，可以清洁陶瓷的器皿。 嗯。 第三呢是爽身粉，可以去除头发的油脂，地板进行消声。第四呢是丝袜，可以用来擦皮鞋、除尘、扫头发。很多人说这个把丝袜卷在这个拖布或者是这种清扫的工具上面，可以卷起头发哈。 哎。 第五呢是说牙膏，牙膏可以去填补墙面的缝隙，防止镜片结物。 哎，好多小东西实际上呢也是有它这个另外的功效啊，我们可以掌握一些这方面的小妙招，你就会成为一个生活小能手了，再也不会过不去自己心里那道关了。 嗯，这指甲油、鸡蛋壳、爽身粉、丝袜和牙膏。 是。哎，我们再来说这件事情有意思啊。 嗯、 这个大长腿难道也是错吗？最近呢，这个俄罗斯一名身高2.13米的男子，就是因为腿太长了，结果呢不得不下了飞机，就是没法乘坐飞机。最近呢，这个俄罗斯的一名男子，他呢是身高达到2.13米，作为一名排球运动员，那么本身呢是打算乘坐这个俄罗斯联航的胜利航空，从西伯利亚的一个地方然后飞往莫斯科。啊，空中服务员呢却说了，说他的这个长腿啊阻挡了走廊，啊，在起飞之前呢硬是叫警察上机，然后把他给带走了。这样的事情发生也真的是让人很无奈呀。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像乘务员说的这样，会影响了这个飞机上的什么走廊通行之类的， 这个不太确定哈。但确实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身高的原因，只能选择空间较大的头等舱或者其他的舱位。 嗯， 因为确实是其他的座位有点太拥挤了，他们或者是块头过大，或者是身高过长，尤其篮球运动员经常会看到他们吐槽，是不是想坐是没办法，只能去坐那儿， 莫名的心塞啊。 嗯， 哎，其实这可能就是每个人的就是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吧。 与众不同之处啊，没错。 嗯，说到与众不同之处呢，我们给各位盘点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也不是有意思的事情了，就是呢就是过敏，其实生活当中还是很常见的。 对，尤其现在这个季节可能会有一些花粉过敏的症状。 对，但是有些人他真的他所过敏的呢，其实是我们可能正常人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确实有些还很虐心， 因为科技发展才会过敏。 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英国的女子，这个姑娘她今年26岁，那么是来自英国，她呢是患上了一种名叫水源性荨麻疹的罕见皮肤病，只要是下雨天她就不能出门，因为一滴雨落在她身上就会长出又疼又痒的红疹子，而且呢她呢还不能够，就是生活当中可能很多地方都变得很不方便，比如说我觉得洗澡就是一件对他来说很痛苦的事情。 这洗澡怎么办呀？ 就不能沾水，你说这怎么办呀？ 啊，还有呢，有人是患上一种电磁敏感的疾病。 嗯， 这是58岁的英国人，他就是其中一员。只要他置身手机及 WiFi 装置制造的低频电磁场之中，这些过敏现象就会出现一系列的不适症状。 嗯，这个 WiFi 过敏还真不是一个人，以前也听到过有媒体报道，就是有一个女士她也是这种情况。所以 WiFi 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是福利啊。接着来说这位英国男子，他呢是十分的害怕冬天，因为有一种奇特的过敏体质，就是对寒冷过敏，他的皮肤呢就算是触碰到了一片雪花或者是一杯冰啤酒都会也是起疹子，严重的时候甚至可以引发休克。而这个病症呢，仅仅起因是某天的时候，他呢在-10度的天气，在公交车站挨冻了。哦，就是他这是有一个诱因的。 嗯，有一个诱因，他现在只要接触到雪花或者冰啤酒，都会红肿起疹子。 是。 嗯，哎呀，再来说一名孕妇啊， 嗯， 因为对怀孕过敏，孕期的肚子上长满了一些皮疹啊这样的妊娠纹。 嗯， 而之后呢，就是丈夫和她一开始很开心，但后来发现她开始全身肿胀，长满了皮疹，就是对怀孕过敏。 那他这个其实就是在孕期可能会很辛苦一些， 嗯、 但是可能就是 就是 生完宝宝之后，应该还是可以恢复健康的。 对，如果说他这种状态对孩子是没有影响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哎、嗯，又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呀、啊。 嗯。 我们再看呢，还有这个女孩，我们刚刚说了，说这个生活不能离开阳光哈。那这姑娘呢，她呢是对阳光极度敏感，过多接触阳光就会导致很严重的这个病症发生。 嗯，这倒是听说过。 啊是啊， 但是还有一个英国的电脑技师啊、 嗯， 她患有特别罕见的电磁过敏症，就是跟咱们刚才说的差不多。 哎， 但是她只能过着一世独立的田园生活， 就远离这些现代的科技。 对， 哎，可能就是生活有得有失吧。 嗯 嗯。我们刚刚呢跟各位分享的是今天的资讯，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听一首歌，一首歌回来之后不要忘了我们今天聊的话题，说一说那些自己心里过不去的关， 说说那些你过不过去但是别人觉得哎这算什么， 说出来让我们都释怀一下。微信公众号 YJTP986。 来自金海心的一首《那么骄傲》。 嗯， 我们来聊聊今天的话题，说一说你过不了的自己心中那道关啊，看看哪些朋友同样在纠结当中一直纠结着、 来关注一下，看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嗯， 想参与互动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啊、哎啊，看到了这位叫 OT 的朋友，他说呢、同学洗衣服能不能用脸盆 啊？ 不是，同学洗衣服不能用脸盆，只能用洗脚盆，这是我一直无法接受的，就是看到别人的一些习惯、他觉得忍受不了， 就可能他觉得脚盆和脸盆的区别是很大的。 对呀、 用洗脚盆可以洗衣服，但用脸盆洗的衣服就没有办法用脸盆洗脸，你看这个逻辑通的吧？ 通的通的啊，不如再送他一个专门用来洗衣服的。 对呀，何必这么执着。 是啊， 而且这脸盆要多大才能洗衣服，我想知道。 这位叫发财的朋友说了，上次呢在公交车上人不多啊，他说我们坐在最后面，有一个这个男生，他呢这个下车的时候下得太急了，把这个手机也落在座位上，本来想喊他的啊、但是过不了自己这关，于是第二天就有了向朋友炫耀的资本了。这个可不是一件好事儿啊。然后这读完之后我才发现，你这个最后等于说是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了。这已经说得很客气了。 没错。 嗯， 还有是貌似两生花，他说我忍受不了下班以后不检查电源拔没拔。我是受不了这个充电器，就是挂在我的插座上面， 哎，但是呢又是没有在充电的状态。 对对对、就是你充电之后拔走，然后整个把它拔走好不好？让充电器也修一修。 对，其实这些就是别人可能觉得是有点强迫症，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安全用电嘛。来看这个朋友，他说了，去奶奶家必须买东西，买好多好吃的孝敬老人，然后每次去奶奶家都像过年一样，然后看到老人家吃东西就特别高兴，绝对不能允许就是两手空空去看奶奶。 这挺好的 呀，好孩子呀。 没错。 你 看这个昭昭他就说了，他这比较奇葩哈、 啊、 眼前的玻璃必须很干净，眼镜、车玻璃，所有我看到的玻璃如果不干净我心里就特别难受。 那你要勤擦着点就能够避免自己心里边总是不痛快， 而且你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清亮， 窗明几净啊。 太棒了。 对对对， 随身携带抹布， 是 喷壶。 我想起以前那个特别可爱的初中同桌，他呢就是永远都是在擦黑板、就是不能允许就课间的时候这个擦这个黑板是不干净的。 对，其实上学那会儿咱们就能分出来啊，有些人就是经常擦课桌。他会把你，如果同桌，他会把你的也擦掉， 是 给你帮你收桌子收拾一下。但有些人就是这一学期恨不得都不擦一次课桌。 哎，多么可爱的同桌啊。接着来说看看呢，这位朋友叫九月初，他说呢，桌上的东西不管是什么东西，隔个一两周我一定要拿到太阳底下去晒一晒，然后呢要把桌子擦得很干净，就好像而且还想要把它们全部调换一下位置，感觉只有这样做了心里边才会觉得心情特别的愉悦。哎，就好像有些人就是可能特别热爱生活的人吧，就是过一段时间就要把家里边整个的这个家具啊摆放的位置再重新调换一下， 对，这样有一些新鲜感。 对， 啊，我看到这个是乔治，他说了，说是刚刚一直在开车啊，我现在要说一说我特别忍不了的一个事儿，在学校我住宿的那个时候啊，每天晚上睡觉我一定要去洗手间卫生间洗手擦毛巾上床，有的时候呢这躺在床上的室友要我拿什么我得递上去，可最后我一定要再去一次卫生间洗手擦毛巾上床，这样时间久了之后室友再也不敢在我睡觉之前麻烦我了。 这是一个生活多么程序化的朋友啊。 真的是程序不能紊乱。 对对对， 就是你让我帮忙可以， 帮 完之后我再去做一遍我这些事情， 我的节奏是不能够打乱的。 啊， 来看这朋友吧，他呢叫这个 Ipy， 他说呢听重金属类的音乐必须嗨，必须要甩头，必须要呐喊，在车里边听到也会有动作，让旁边的人都看傻眼。 你是不是动作特别夸张、啊、 他说的是不是公交车上戴着耳机，然后听到之后马上就开始手舞足蹈，周围人都觉得 点头点头摇头，然后其他人就看到他在一个无声的状态中做了这些动作。 对对对，好奇怪的一个存在啊。 卡库路契亚他说，说是吃饭的时候尽量要做到没有残留，别人我管不着，我自己这个坎儿我过不去，就是我碗里不能有一点浪费， 吃米饭一定不能留一粒米在里边， 嗯， 吃鱼啊鸡啊啃骨头什么的，一定要找一个放骨头的东西放在桌面上就着急就不行。 哇，你赢了。 嗯，实在是没有垃圾盘也要铺一张餐巾纸什么的。 哇，生活真的就是，我觉得这样的朋友其实挺让我羡慕的， 我觉得 他过得很精致，细致入微。 对，如果食堂饭我也能做到这个样子的话，我实在是 佩服你自己。 对，我从小到大其实是不浪费粮食的， 嗯， 就是所有东西我都要吃掉。后来我长大了，有了减肥这回事儿，然后也有一些饭菜实在是难以入口的时候， 嗯， 确实会有一些浪费。我也在反思我自己哈。 是啊， 以后不训练这儿不就不行了吗？ 对呀，啊，向这位朋友学习吧， 嗯。 来看这位叫文和的朋友，他说了，我说一个可能很多人其实都曾经被困扰过的，但是我自己也比较在意的，就是的、地得这三个字该怎么用到恰到好处。 你要是这样的话，咱们职业病就是属于过不了自己这一关的。 对， 语音问题， 就是， 你要是说错了， 嗯， 可难受了。 就比如说这个生活当中，哪怕是现在给朋友们发一个信息，这个的地得也是要用得很准确才行。 嗯， 我是这样的人，然后这个朋友是这样的人，我身边还有类似这样的人，看来我们都不是孤单的。啊，他也说了，他说这个得就得到的得，这个呢是一个修饰形容词的，要记住啊。 嗯， 这个大地的这个地，那么是用来形容。用来修饰动词的一定要记住了， 嗯， 这和当年语文老师教的是一样一样的。好孩子。 对，如果和朋友聊天他第一次说错了你会原谅， 嗯， 就打字啊，第一次打错了你会原谅，第二次还打错你就有点忍不了，之后还这样你会纠正。 对，第三次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出手帮他来修改了， 说你那个字儿能不能别老用错啦。 是啊， 嗯， 其实也是一种善意的提醒吧。嗯 嗯，你看这是 Link， 他说的，说是我忍受不了别人打字总用感叹号，我会去问他，我说你是怎么了，心气儿不顺还是有意见，为什么总要用感叹号？ 强调情绪啊，重要的事情要打三个感叹号啊。 你不要有什么咆哮教主吗？各种的感叹号啊。 生活中真的有这样的朋友， 嗯， 来看还有呢，这个朋友说了，他说呢。他说我是这个最忍受不了家里来人然后呢不洗沙发罩，哦，等到这客人走了之后我必须要把这个沙发罩全拿下来然后加消毒水反复洗干净，不然自己就坐不下去。 天哪。 嗯， 那他这样的话就是只要有朋友来他都要大扫除一下， 重度强迫症和这个洁癖。 嗯，还有就是好奇咖啡猫，他也说是你们是受不了的地的，我是受不了标点符号， 哎， 就是所有错用乱用不用标点符号的，哪里用逗号哪里用分号哪里用冒号哪里用破折号一定要用对，否则我看了之后就特别的别扭，都想拿手给他改过来。 我觉得小学的语文老师都要发你一朵小红花了。 对啊，这么多年还记得这么清楚。 对呀，啊， 嗯， 再看一看还有没有朋友的分享。嗯， 还有这个是IP， 他说的，说是开车我必须得先喷玻璃水， 嗯， 然后打开收音机，挡风玻璃一定要干净。 哎， 雨刷如果弄得不干净，我还得下车去擦。 那从此之后，希望你的生活当中多一项习惯，就打开收音机之后， 嗯， 调频在我们的这个频率 FM98.6， 就是调在我们频率 吗？哦，是这样。好了，今天跟各位聊的呢，就是过不去自己心里这一关。哎，其实呢，我觉得除了这个，就是已经强迫症到一定严重程度的朋友，需要反思和调整一下自己，让自己呢，就是不要那么较真，稍微心胸就是。心情放得豁达一点儿。 嗯， 那对于更多的朋友来说呢，其实有那么一点两点的小的纠结也好，或者是小的这个在意的地方也好，其实会变得更可爱一些。 对，挺可爱的。 嗯， 而且有很多的这个生活习惯你是改不了的。 是， 不如就是放轻松嘛，就是大家都有这个问题， 嗯， 你看很多时候就不是说你对自己过于严苛的要求， 嗯， 是因为你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 对， 嗯， 敞开怀抱接受这个不完美的自己吧。 大家都一样。 嗯，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嗯，感谢各位的分享啊，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各档精彩节目。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啦， 明天见喽。 Y'all trying to do? 北京时间9:00。